弟兄姐妹平安。那么我们刚才读这几节圣经呢，我想请咱们再把这个最后的两节圣经啊再念一遍啊，最后两节圣经29:30，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起，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我的题目是根据这两节来的哈，满足的喜乐。那么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尤其是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喜乐？那么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所有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时候，那么他们需要喜乐。神造我们不是要我们受苦，再说一遍，神造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受苦，而是要给我们喜乐。那么若我们感觉到苦恼，感觉到没有喜乐，不是因为上帝没有给你喜乐，而是因为我们选择了抗拒喜乐。那不变的事实就是，神从起初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满足的喜乐。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因为你赐给了我们满足的喜乐，你自己就是我们的喜乐。主啊，就求主祝福以下的光阴，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中，求你的灵感动，无论是讲的听着都被一灵所感，我们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门。好，那么今天我们讲喜乐，我们唱的歌也是平安又喜乐啊。虽然有灾难，但是心中有喜乐啊。所以我们讲完以后，但是我们都充满了喜乐啊，满足的喜乐。人生主要的目的是荣耀神，并且借着荣耀神永远与他同在。再说一遍，人生的目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什么？荣耀神。那么并且借着这个荣耀神永远享受他的同在，这是我们要记住的。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享受，一方面和他面对面的相交，一方面间接的享受他所造的万物。万物是好的吗？好的。大自然是美丽的？美丽的。树木花草都是美丽的。那么但是有一点我们要记住，由于魔鬼撒旦的破坏以及人本身的罪，两个啊，一个是什么？魔鬼撒旦的破坏，一个是什么？人本身的罪，人就难以享受真正的快乐，不可能。怎么办呢？神既然造了人，而且为人预备了满足的喜乐，他就有办法让人重新来享受这个喜乐，因为他是创造这个人类的最起初的创造者。他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就是神借着救赎的行动来表明他的心意，就是让人享受喜乐。你不是不知足吗？你非要尝尝这果子才知道感觉到喜乐，得一吃不要紧，喜乐断了。所以，但是呢，神失败了吗？没有，神永远不会失败。神就是目的，就是让人借着这个救赎的计划来享受这个过程。神始终不变的目标就是要赐给人满足的喜乐。到天上有喜乐吗？有，天上的天堂里面的人都有满足的喜乐，是人无法想象的啊！人们老感觉到这个地上是快乐无比，这个地上不叫喜乐，叫快乐啊！快乐和喜乐有区别啊！所以基督徒虽然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发觉活着绝对不是轻松愉快的事情，因为我们有戒律，有圣经，有神的话语，我们不敢死做坏事，甚至连想坏事都不敢。 所以我们在世上当基督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只要是对神的呼召做出回应，那么地上的生活也能成为喜乐之旅程。能吗？能，但是你要响应主耶稣的呼召。喜乐是宝贵的，喜乐令你高声欢呼，让你欢呼雀跃。喜乐让你真是发自内心，那么使无意义的存在 变成了真实的生活，有了喜乐，才说明你这个人曾经在地上生活过。喜乐是一道命令，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是吗？你们要喜乐，这是腓立比书4:4。你们要靠主常常什么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这不是一道选择，而是一道什么命令？这是命令，是出自我们的主自己。因此，实践喜乐是一门我们必须要学的一门艺术。那么说了半天，什么叫喜乐？喜乐是什么？到底什么叫喜乐？我们首先的任务是分辨基督徒他的喜乐。实际上是什么？喜乐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微微的、略略的知道什么叫喜乐。第一，喜乐不是什么？喜乐是什么？喜乐不是乐趣，不是游戏。许多人啊，玩的开心，开心嘛，很开心啊，寻的欢乐却没有喜乐。你可以尽情的享受，但仍然没有喜乐。 我这句话已经说绝了啊！你可以尽情的享受，但是没有喜乐。那么这清楚反映出人世人为什么要寻欢作乐啊？为什么？因为他缺乏喜乐，他寻欢去作乐，对吧？这句话寻去找啊，找乐子，找乐子啊！基督徒如果尝过主里面的喜乐，会知道伴着喜乐而来的 是无穷无尽的快乐，啊，那么，但是喜乐与快乐是两回事，记住啊。保罗在监狱当中没有快乐可言，没有快乐这种乐趣可享受，在监狱里面哪有乐趣是吧？没有乐啊，却十分的喜乐。我们可以说，喜乐有喜乐，可能没有乐趣，或者你有乐趣， 没有喜乐，两者没有必然的关系。第二，喜乐不同于性格开朗，这个人很开朗，会开玩笑啊。这个喜乐的人不一定是欢欣满意的啊。你常有可以说这个人很容易很滑稽。 很容易开玩笑啊，能够做一些动作，让人或者说一些话，让人非常的高兴啊，有带动气氛，兴高采烈。但这不过是性格的问题，但不是喜乐。喜乐无关啊。这第三、第二点，第三点，喜乐不等于无忧无虑啊。喜乐不等于无忧无虑。无忧无虑是逃避主义的一种喜乐的观念。 啊，这种观念，喜乐是心中之乐，它伴着某种惬意的这种惬意的感觉啊，非常其实一种涵盖了一种非常广阔的这个意思，就是从极度的狂喜，因满足而微微升起的一种激动，这都叫喜乐。喜乐是亲身体验的一种状态。 它不是一种感受，而是一种心境。喜乐可以说是整个人的心境，是结合思想和感受而产生的一种全然的这种欣然之情啊。那么，怎么来解释呢？啊，我们往下再来看反义。喜乐第三啊，不同于快乐，不同于快乐。 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是喜乐是什么啊？喜乐不同于快乐。世界上 快乐是从哪儿来的呢？快乐是它的源自，它的发出是从哪儿来的呢？根源是什么？第一，知道有人爱自己，你就会快乐，对吧？哎，当别人爱我的时候，哎呀，我心里边很快乐啊。他不爱我了，我还快乐吗？你不快乐了，马上就伤脑筋啊。说这个喜乐不同于快乐啊。那么如果说你觉得别人不重视我了，没有接纳我了，没有关心我了，就很难有快乐，对吧？哎，如果感到自己在别人眼中毫无价值，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总没有一个人来理会我，来关心我，就没有喜乐可言，就被这种被爱的快乐这是喜乐之一啊，但是呢，它是一种快乐。为什么呢？喜乐是持久的，快乐是短暂的。喜乐不会永恒不变，快乐，但是喜乐是永远的持久，一直到见主面。第二，什么叫快乐？对于现状感到满意，就有快乐啊。比如说吧，这个你做什么事情，你有一个这个 target， 有一个有一个目标，你实现了，你很快乐，对吧？哎，那么你不满的情绪会赶走你的快乐啊，所以说满意是一种快乐啊。如果老是埋怨现状啊，这个现状就是不好，不理想啊，不按照我的理想去实现啊，那么这种对目前的环境不满意，就渴望一些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那这是就没有快乐。对吧？好，那么快乐第三，如果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有价值，你就有快乐啊。哎，你家里边没钱，没钱的话呢，突然间人家送给你一个床，哎呀，很快乐哈。哎，如果家里边就已经好多床了，是吧？你再给你床一会儿，哎呦，我这占地方了，这没快乐哈。所以，哎，有一种这种拥有的价值叫快乐啊。你比如说，你以或者有的人以他的这个太太为他的快乐啊，给发一个 email 过来，我永远爱你啊，他就有快乐、晚上睡觉都是好梦啊。有些人呢，可能以他的儿女为快乐，以房屋为快乐啊，这个不一样。但是我们谈到某些事物的时候，为我们带来了喜乐的时候呢，意思就是说，基于这种关系和我们这种活动、这种宝贵的经验啊，人生便显得有价值。有价值，你就有快乐啊。如果你找不到生命中的价值，你就不可能有快乐，对吧？哎，这是一种外界的刺激。第四，付出一些值得付出的东西，你就有快乐，对吧？你帮助别人有快乐，你开车去带人买菜。啊，你也快乐，因为你帮助别人了，付出啊！你种菜，你拿过来给教会也是快乐哈、这叫付出的快乐啊，付出快乐。那么第五点，快乐不是持久的，也听好了哈，我要解释快乐，快乐不是持久的，快乐来自于外界的刺激啊，所以呢，人们在欢呼雀跃当中，心里面仍然充满了忧愁。啊，我跟你解释，你欢呼雀跃，大呀，心里边还是有忧愁，为什么呢？啊，所以说，因为只有快乐，没有痛苦的人生，如果不是虚伪，就是无知。我再说一遍哈，只有快乐啊，没有痛苦的人生，啊，若非虚伪，就是无知啊，无知就是生出来那种傻子，你看哈，他没有忧愁。是吧？那其中如果有一种情绪啊，你压过另一种的时候呢，那么这种情绪正在浮生。古人说，人无远虑什么，必有近忧啊。说这个还有呢，为什么是这样的？就是所以这个你如果说这个福啊，说福莫相近，花莫看尽啊，要看看，赶紧看花啊。然后呢，凡事 吃饮饱态，可知道在欢笑的顶峰，你已经是在消强祸起，导致痛苦的结局。因此古人又说，乐极就什么生悲啊，这叫快乐至极就生悲哀。为什么？因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什么福啊，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就什么意思？就是 fortune and misfortunes are the two buckets in the well 井里边两个桶哈。Fortune and misfortunes are two buckets in the well， 一个井里边的啊，叫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所以有人说，人到老年的时候啊，笑声犹如泪痕，为什么呢？因为他看透了人间的人情世故，看透了啊。我们年轻人还在走，老年人已经阅历很丰富了，看透了人间的人情世故。说他的笑脸，他的笑声犹如泪痕。所以呢，欢笑也许可以掩盖我们的愁苦，欢乐一过，忧愁仍然存在。所以我们说的是最终之乐啊，刺激一时，过后加忧上加忧啊。有句话叫说这个借酒这个什么消愁愁更愁，是吧？愁来愁去越来越愁。所以我们看，这都是诗人刚才咱举的例子哈。圣经里面怎么说的？我们打开箴言书啊，箴言书圣经里面怎么来说我们这个快乐啊，喜笑啊是什么的啊？箴言书第十四章第十三节啊，很好记，十四十三啊，箴言书十四十三啊，十四章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起，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快乐至极就生愁苦啊，是吧？箴言说的比这古人说的更好更精炼啊。你在喜笑中，你脸面带着笑容，心里边也忧愁，为什么？哎呦，我不知道将来如何，是吧？将来忧郁，快乐至极就生悲哀，就生这个愁苦啊！好，我们讲来讲去，这是快乐。但是喜乐是什么？尤其是喜乐，喜乐是从哪儿来的？喜乐谁有啊？只有基督徒有喜乐，只有基督徒有喜乐。基督徒喜乐，我们刚才说了半天，都是一般性的、圣俗不分的快乐。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也有这种快乐的刺激啊！你一下中了大奖，你也快乐，是吧？你一下中了状元，你快乐，快乐至极，就变成什么了？就疯了，就哈啊！这四年以前，有一个人就梦想考清华，考清华啊，考清华，他考了一个一类大学，但没考上清华。哎呀，人都高兴的给他庆祝庆祝，疯了，傻了，傻了以后呢，就说哎呦，没考上清华，没考清华，成了傻子了，大街上找工作都找不着啊。就是人刺激一下，快乐，很快乐啊。古代时候我们经常读到考状元，考状元，考完以后是吧，一刺激变成傻子了啊，快乐至极就生什么愁苦。那么我们的喜乐是在主里面的喜乐，是源自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靠主喜乐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认识到自己已经为基督所有，耶稣基督的父亲就是我们的父亲，他是我们的长兄，那么并且借着基督做中保与我们的神和好，成为父神荣耀的后子，拥有救恩和基督所赐给的我们的永生，从而得到喜乐。哎呀，我有永生了，我不高兴吗？基督徒的喜乐可以说有以下几种啊。第一，自知道被爱。刚才我们说了，你知道被爱，你可以快乐。我们知道被爱，就有喜乐。为什么呢？为什么不一样呢？天上人间的爱，我们知道都有付出多少来衡量。你父母对你的爱的多，你就知道你非常的喜乐，非常高兴啊，非常的高兴。但是呢，父母不是长久的，父母一离开人间，你就有愁苦，对吧？但是我们的神 他不死，他永远活着，他的爱无法衡量，长阔高深没有办法衡量，所以这个爱给我们的喜乐是永远不断的源泉，源源不断。从这一点说，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浩大，付出的代价高昂，远超过我们能力所掌握的，他所付出的爱没有人间任何的人可以比拟。第二点，喜乐源自于对现状你感到满意，对吧？刚才我们说现状感到满意，你有价值观，但是这个满意基督徒为什么不一样呢？这无论何时何地，基督徒都可以安于现状啊，知足。圣经说你要知足啊，因为他们知道环境的教育无论什么样好与坏都是天父上帝的安排啊，所以为要预备他们将来得到荣耀。倘若以为神要我们得到的益处是时刻来享受安逸，我信了主，神能让我生活安逸发大财，这就大错而特错。不是，相反，神的目标是要我们成圣，效法基督的样式，唯有这种真正的圣洁才是快乐之道，这叫快乐，喜乐。有一位清教徒叫西本斯啊，他说凡有益处的神都会给他的儿女，为使他们更接近天堂。如果十字架对他们有益处的话，那么就让他们背十字架。如果是羞辱是好的，那么他们就得忍受。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一切都是为了我们预备的，好叫我们得着最大的益处。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掌握了常常知足、常常喜乐的秘诀啊。第二点，第三点，喜乐源于你拥有的东西啊。刚才我们说了，快乐是源于拥有的价值，喜乐怎么也是这个呢？不一样，基督徒不一样啊。在这方面，基督徒最有理于喜悦的是喜乐是什么呢？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腓立比书啊，第三章第八节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什么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你如果这样的话，你的喜乐永远不断，这是一个秘诀啊！你看，把万事看作粪土，唯有得着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你的喜乐犹如膏油一样，膏抹你的心，膏抹你的全身，膏抹你的脸。你一看见这个人，你就知道他是神的喜乐油所膏抹的人。保罗的话，我们知道，他说我丧失了很多东西，但得回的比失去的更多，我得着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它充满荣耀，而且不断增长，不断拓宽，不断加深，不断的丰富啊，直到永远。好，第四点，基督徒的喜乐是舍己的喜乐，不是索取的喜乐啊。两个人相爱是吧，是索取的喜乐，不是舍己的喜乐啊。你比如说你老爱他，他不爱你是吧，你就不高兴啊。你爱他的目的是干什么？你让他爱你，你才心里舒服，对吧？这叫索取的喜乐。你爱一个人，你爱得发疯，如果你爱那个人和另外一个异性说句话，你心里都是什么？难受，吃饭吃不下去了。这不叫喜乐，这叫刺激的快乐，有的时候哈。那么喜乐，基督徒喜乐是什么呢？是来源于隐藏自己，高举基督。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上了啊。约翰是很好的榜样，当时是约翰，他的影响力遍及全国，他影响非常大，他远比他当时的祭司、文士这个首领、君王的影响还要大。如果他呢宣布自己就是弥赛亚的话，他揭竿而起来反对罗马统治， 那么祭司和民众一定会云集在他的这种旗帜之下，他就可以出名了。那他出名怎么办呢？还有人帮忙，不是人，是灵，就撒旦也来帮忙，肯定帮他大忙，在这来鼓动他，你要出名，你这个出了名以后呢，你就也有钱也有势了，对吧？那么但是约翰知道自己有那么大的势力，但是 依然拒绝众人的诱饵，他已经将众人的在集中的他身上的眼目转移到了什么耶稣基督身上。原来大家都跟随他，然后呢，现在都跟随谁了？跟随我给他施洗的耶稣。所以说门徒呢愤愤不平，是吧？这怎么回事？是吧？ 说当时呢，他看见民心的倾向就离开自己，而转向耶稣。他周围的听众一天天的减少，耶稣从耶路撒冷到了约旦河的警戒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众人成群的去听耶稣讲道，耶稣的门徒天天多，说许多人都去到他那受洗了。说约翰的门徒心怀不平了，是吧？这不行，他这胜过了我的主人了。 他就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看见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这撒旦利用这句话来试探约翰。虽然约翰的这个任务呢，似乎将要结束，但是他仍然可以拦阻基督的工作，他有这个能力。如果他顾惜自己，并且被这种 身份撤犯的这种心情所替代的话，失望所替代的话，他就会撒下一种争论的种子来助长嫉妒和猜疑，严重的阻碍福音的进展。但是约翰本人，约翰有人类的缺点，有吗？有，因为他是人，他不是神。约翰有人类的弱点，有吗？也有。然而神圣之爱的感化已将他 完完全全的转变过来，这是约翰，他生存的一种不自私的，这种不为野心所占据的这种环境之中，他超脱了嫉妒这种障碍，他毫不同情门徒这种不满，而且反而是他非常透彻的认识到自己和弥赛亚之间的关系。 不过是一个是神，一个是主，一个是仆人的关系，这样的话，他喜乐地欢迎自己能够成为为主预备道路的那位，他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就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心腹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 就是甚喜乐。约翰被召就是要指引百姓到耶稣面前，因此救主工作的成功就是他的喜乐，这就是他的喜乐。他说：“故此我这喜乐就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一兴旺，我一衰微，我就满足了喜乐。”哟， 这就是约翰。约翰凭着信心仰望救主，已经达到舍己的高峰。他并不想吸引人注意自己，乃是要提高他的思想，高而又高，直到上帝的羔羊的身上。他本身不过就是一个声音，看那神的羔羊，是吧？除去世人罪孽的，就是旷野的声音。 吃的是蝗虫隐秘，所以说他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但是他成为了一个声音。现在他就快乐的静默的隐退了，使众人的眼目转向了那生命之光。所以凡是忠心盟主所招的做上帝使者的人，我们今天要好好听。 必不求自己的尊荣，爱己之念必被爱基督的心所吞没，绝不容许夺取上帝的这种权利的意念来 损害福音最高的目的。所以人们要认清自己的责任，就要像施洗约翰那样宣告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高举基督，他高举耶稣，他既被高举，人类也就高举了。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这是圣经说的哈，以赛亚书57:15，上帝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什么同居，下来和我们一起，要使谦卑人的心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这是上帝亲口所说的话，以赛亚书57:15。当施洗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时候呢，我们是怎么想呢？大家好好想想，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我们太多的时候是怎么想呢？说主啊，愿你兴旺，对吧？这肯定的，愿你的教会也什么兴旺，哎，我也跟着一块儿什么兴旺，哈哈哈哈，这是我们向神求的哈，哎。我们从不愿意自己衰微，在生活和信仰的任何一个层面，我们所求的都是双赢，是吧？神也赢，我也赢，双赢。上帝对我们有一点的剥夺，我们都会质问他：难道你不再爱我了吗？是吧？为什么让我遭遇这一切的话？换句话说，就是说，这为什么是我不是他呀？是吧？我们不愿意被剥夺。不愿意被失去，不愿意衰微。一旦有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出现在我们这完美的旋律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便惊恐万分，如临大敌一样，哎呦，失去了喜乐，没有平安。但是只要那真正爱主的人，那真正爱主的人，祸福都不问，这有时候诗歌说的是吧，哎，有了平安啊，他们注目的不是自己和世界，而是耶稣基督。他们的满足和喜乐是从耶稣基督而来，单单的从他而来，所以他们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拥有满足的喜乐。法国的盖恩夫人大家都知道哈，这个馨香的末药他写过哈，盖恩夫人呢是一个，刚开始他是一个罗马教徒啊，他爱主，小时候不懂事儿啊，爱到一个地步，他因为他在罗马这个天主教里边啊当修女啊，这个爱到一个地步，他就想我要去啊，发一份饭是吧？他说我首先要给玛利亚吃啊，上到这个玛利亚外面像的跟前，给玛利亚分一多半，自己吃一小半啊。后来才明白，长大才明白这是拜偶像不对的，但是他爱主心切，那他的自传。是在监狱里面写成，他监狱我看过他的自传哈，那么监狱是就一间非常坏，他们一间小屋，这间小屋只能坐着不能躺下，然后冲着太阳，这一天的火热太阳一烧完了以后，浑身都起了大泡啊，就这样啊。他们为什么说他这个他的传记是一部痛苦的羞辱的历史？无论是她的丈夫的家，还是教会的负责这个贵人，还是政治家、平民，都联合起来逼迫她。不光是那些不信主的，他那教会里面的这个领袖们，全都逼迫她，全都说她有毛病，侮辱她。说所有的原因不在乎以下几点，就是因为她爱神，因为她圣洁，她舍己助人，她还有医病的恩赐，辨别诸灵的恩赐。他教导人要和神有更亲密的交通，以及他被圣灵感动所写的这种书啊，尤其是这些所有的这一些都是他的罪名。他在极其痛苦孤单当中，他还写了一首诗歌，在这个监狱当中，他是名叫孤单的喜乐，孤单的喜乐。那大提示的就这样说，他说我心里常有喜乐，我的担子轻省一条，嘿嘿，就在小屋里边坐着，当你向我显现我的愁苦， 全变成微笑啊，神经常向他显现。所以呢，当我为暗中来到的苦难而学习忍耐，我就从痛苦苦难当中尝到你更深的爱。这是第一段。第二段说，当镜前的安静弥漫在我周围的时候，我的灵里面就充满了信望和爱。当人们以为我已经在苦难中失丧的时候，我享受到属天的喜乐，却是别人从来没有尝到过的。第三段说，至善的神啊，被造的人竟对你误会猜忌，他们不爱你是因为他们尚未认识你。使我最忧伤的是他们追求虚空的消遣，多么无知的人竟忽略了神的恩典。最后一段说，他们崇拜空幻的这种美丽和虚荣，对神藐视，对神的话语任意的讥诮，他们冷淡地将救主的受难置之一旁，反而极其热烈地去奋勇干什么？去追求灭亡。啊，这是他一首诗歌，诗歌的名字叫《孤单的喜乐》。啊，我小的时候就看他的自传，一看每次看流眼泪啊！哎呀，一个人一个女的，怎么受这么大的痛苦呢？哈，哎，但是她以主为她的丈夫，啊，她的丈夫起来攻击她，什么都这全都攻击她，没有一个人理解她，所以她写出来啊，馨香的墨友啊，弟兄姐妹，施洗约翰说：“故此我的喜乐就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获得这种满足的喜乐，不是自己的名被高举被传扬，他所要求的是不是这个啊，而是耶稣基督的名被高举被颂扬。当然一个人对自己的清楚的定位啊，是上帝的仆人，也不会因着众人的褒贬而感到心里面啊难受，或者是因为众人对你的工作啊，看见没有什么果效侍奉而灰心丧志失去信心。他知道应该将自己单单的交给那位审判人的主，所以不管世人怎么说你，如果你和神同行，你无往而不胜，而且你心中充满了满足的喜乐，这是一个钥匙。你为神而活，不是为自己而活。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看似豪言壮语，却需要我们在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来学习。我们若盼望得着满足的喜乐，就务要如此的学习。在我们之前的使徒是如此，在我们今天的门徒是如此，在我们之后的圣徒也必定将会如此。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你创造了大地，你给我们创造了一切，为要让我们有满足的喜乐。主啊，就求你将这满足的喜乐再加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因着你而快乐，你就是我们快乐的话题，你就是我们快乐的源泉。主啊，就求主使我们有这种喜乐永永远远，直到见你面的日子为止。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师父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们。 感谢神，让我们今天能够从牧师这边得到神的话语，希望我们不只是追求快乐，我们乃是追求那永恒的喜乐，看万事为粪土，以基督为至宝。接下来我们奉献。昨天我们开执事会的时候，这个财务组的多伟弟兄报告说，我们目前估计起来，我们这今年的支出和奉献大概支出还大概我们还少了大概2000多块钱啊，差不多2500块钱左右。那在这个月是今年会计年度的最后一个月，所以请弟兄姐妹为这件事情代祷，为这件事情纪念，为这件事情奉献，让教会让神的家没有缺乏。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那奉献呢，也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请你不要作难。有一首诗歌叫做亲爱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这是多么的喜乐 这是什么样的诗歌呢？ 野地的花。 野地的花，穿进这美丽的山。从来不为神慌忙，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的爱世上人，为他们预备永生的路。一切需要天父已经都知道，若心中烦恼，让他为你除掉。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是全能的主，心靠他的人真是有福。 我们起立再唱一遍。 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为神慌忙，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深爱世上人，为他们预备永生的路。 一切需要， 一切需要，天父已经都知道。若心中烦恼，让他为你除掉。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是全能的主，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 我们低头做奉献的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一直在保护我们，在引领我们，我们实在属你的恩典数不完。我们知道在十年前的今天，代表美国经济的纽约世贸大厦两架飞机把它撞垮，代表美国力量的五角大厦一架飞机把它撞得稀烂。我们知道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但是越来越远离神，为世俗跟政治导向的一个情况，许多事情使你不喜悦。求你赦免我们基督徒在美国没有尽到最好的最好的侍奉，没有尽到顺服你的高举十字架的这个榜样。求你赦免我们，让美国这个国家能恢复起初的信心，高举十字架，只有这样才有希望。让我们在这个国家的信徒都能顺服你，谦卑在你面前，来求你引领。今天我们以您赐给我们的生活的需要的部分金钱，先给你做圣工的用途。求你让我们有智慧，知道怎么去运用。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聚会结束前，我们三一颂，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三一真神。 赞美尊称万福。